可以准备开始了吗？ 好啊，我就做一个 announcement，我们就可以好吗？ 好。 好，大家好，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来参加咱们婚姻择偶专题的第二堂，题目是配偶帮助男女有别，是由李春华女司模来帮我们分享。司模会在她讲完那个讲座以后呢，会预留时间，给大家解答大家的问题。所以呢，请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放在 chat box 里面。是开始的时候呢，请大家静音，咱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李春华女司模。 感谢主，欢迎大家来，第二堂的信息。我们刚才，需要复习一下，我们讲到神所建立的婚姻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清楚明了，让我们知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前面18节的时候有提到，二章18节的时候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位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这一堂会提到说这个配偶的帮助，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配偶呢，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不可以分开。若是你是相信神，你知道主的话语，你就应该要遵守神所教导的真理。这个配偶是神所配合的。那么，在你选择配偶的时候，或者之前或之后，你应该要明了什么叫做配偶，什么叫做帮助。也就是说，神所定规的男女是有别的，男有男的，神所设立的他的职责，女有女在婚姻上。做一个帮补、互相扶持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堂里面，我们特别会提到，什么是丈夫爱妻子，何谓妻子顺服丈夫？刚才我们前面就有一答说到，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圣经说是。顺服基督，顺服主啊，怎么样顺服丈夫呢？那我们引用了经文很清楚，以弗所书特别提到，专门提到你们做妻子的，他没有先提丈夫哦，他先提的是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在主里顺服你的丈夫。好，今天就有很多的大男人主义也好，女性主义也好，就开始抬头了，就开始一大堆他的理由，为什么就问了？所以刚才就有一个一答里面就问为什么？好，那我们看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吩咐。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是神的吩咐？他的吩咐是在这个有一个规范底下，不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顺服吗？他要你不敬拜，不听神的话，不读经祷告，你要顺服吗？所以是在真理底下的顺服是。有别于你认为要不要顺服，或者你看他是不是值得顺服，或者你觉得他是不是够不够做一个有资格的领导来领导我，我才决定要不要顺服。这都不是神的教导。神说你要顺服。好，我们下面看什么叫做姐妹的顺服。我们先从姐妹看，然后我们再看弟兄。好，我们现在需要。在神面前，我们祷告，求神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愿意明白圣经真理，更愿意遵守他所教导的，所带来的是生命平安。你只要背逆神，你带来的就是苦果。你就是圣经里面有说到，你背约的，你要遭到背约的咒诅。你。顺服神所设立的约，你听神的话，你带来的就是生命平安，也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当人犯罪堕落， 没有听神的话，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带来的就是罪恶临到世界，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关系上的变化。好，我们需要祷告，恳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再次把这一堂时间仰望你。愿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使我们能够不畏惧遵行你的话，让我们不要妥协，让我们不要在你的真理以外来寻求解决之道。就只有你能够为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当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行在你的旨意光中的时候，主，你给我们带来的是生命与平安。主，当我们悖逆违约不听从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带来的是何等悲惨的境况。主，恳求你来赦免我们，保守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讨主的喜悦，荣耀主的名。保守我们这一堂时间，开启我们心灵眼，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妻子的角色，这是我们刚才有引用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做妻子的也好，将要做为人妻的也好，以及你可以教导你的女儿要在面临未来的将要有的婚姻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给她的一个最重要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圣经教导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服侍，凡事顺服丈夫。这里所说的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因为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在家庭里面要给一个职责上的一个分工，那么所有的公司行号，你在任何地方上班的地方，没有两个头的，你说这也是老板，那也是老板，这两个老板在互相吵架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听谁的，所以一定只有一个老板做头来决策。这也是因为神在家庭婚姻里面所设立的，是要有一个头能够在家庭里面做领袖，而神给家庭领袖就是弟兄。所以这里经文很清楚说到，是丈夫成为这一家的头，他要做个领袖来做一切的最后决策。正如回溯到创世纪，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没有马上找夏娃，因为是夏娃先犯了罪，被蛇引诱，可是神没有立刻来找夏娃，你为什么被蛇引诱，你要犯罪不听我的话，可是神先来找的是亚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家的头，他是领袖，这个领袖要负起一切的责任，家庭里发生任何的事情，无论是谁做的，谁做的判断，谁做的惹出来的事也好，这个丈夫要来负一切的责任，他要来处理。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先来找亚当，因此亚当犯了罪，罪就进入了这世界。所以亚当是一个全人类的代表， 为什么说就一个人犯罪，全人类都犯罪了？他是代表人类，所以他犯罪，人就因他因此而犯罪。同样的，就像 一国之总理、总统，他代表全人民，人民与他同甘苦，他与人民是息息相关，他不能脱离的这个人民，他成为总统，他也总统也人民也不可能脱离总统，说我这个国家没有总统。所以同样的，因为这些社会这些的领袖也好，总经理也好，董事长也好，总统也好，都是从教会里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一个规范，要有一个领袖，有一个头。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特别在婚姻家庭里面，神要弟兄做领袖，做妻子的头，就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教会是全体的，因为基督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主耶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主耶稣基督怎么教会要怎么样顺服基督，所以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么这个顺服呢，我们清楚知道是在真理里面的顺服，所以这是说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说到，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所以你是要在主的里面来顺服，是合神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真理的顺服，所以这才是相宜的。在主里面，在主外你就不需要提了，因为 这是特别给在基督里的丈夫妻子，你要在主里面，是因为主的缘故，是因为你信了主，他也信了主，你在主在这个信主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你愿意顺服主的教导，顺服主的带领，顺服主的真理，主说你在主里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相宜的，没有说这是不好的不宜的，这是相宜的，因为这是神所定规的。妻子在家里的角色，老年妇人就是说你已经有经验，你已经很多年了，可能你已经有生儿了，仍然要注意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这里下面 更重要的，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又再一次提醒，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你看一个妻子在家里有多少的方面要注意，你已经上了年纪的，可能像我这样已经够老的妇人了，我仍然举止要行动要恭敬，可以轻浮，不说谗言。我们姐妹常常都是让人觉得是一个婆婆妈妈也好，这个很喜欢说长道短，不要说谗言，就是不要说这些 gossip， 跟你没有关系的你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谈论。你今天的人就是耳朵就是发痒，就是想去听那些新闻，别人说什么，然后就把它当成哎呀这个好听的不得了的消息，这是要小心。做姐妹的千万千万不要说谗言，不要去听这些不属于事实的，因为你以讹传讹也好，你加油添醋也好，当你说出来这些的时候，你都是在论断，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你所说的到有一天神都要你都要你向他交账，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到时候都要句句供出来，所以你要非常小心你所说的，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今天你要说哦，我不酗酒， 有许多人，我知道许多姐妹是酗酒，而且还在怀孕的时候就酗酒很厉害，生出来孩子可能有一些都会有受到影响。所以这里是圣经提醒我们，不仅是老年妇人，年轻的妇女更是要注意这些举止端庄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你这善道从哪里来？你要从圣经里面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年轻的，还是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正在追求的，这你可以做的。你可以去做门徒训练，你可以培训这些刚信主的，你教导他们什么是真理，用善道来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所以有许多年轻的刚结婚的，或者你自己的女儿刚结婚的，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称职的妻子，教导这些年轻的人，没有经验的人，不要到外面去串门子、打电话、传言、三姑六婆拼命说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就在以讹传讹。因为一句话，我今天听的这一句老老实实的是五个字，可能传到他那边已经变八个字了，再传过去已经十几个字，已经是开始变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谗言，我们只叫我们少年妇人要小心。你看提醒我们啦，爱丈夫，你有没有爱丈夫？怎么爱？爱丈夫是什么？只要管他好吃喝，所有的安排都弄好了，我就可以出去玩了，我就可以去做我的事了。爱丈夫，用你全心全意，所以你花你所有的精力、时间、聪明、智慧，就像那个智慧的妇人在箴言里面31章说的，才德的妇人是建立家室，愚昧的人才是拆毁。所以你家庭需要建立是需要一个有智慧的妇人，这样子的一个妻子是爱丈夫爱儿女。你有没有爱儿女？你的儿女你有没有花时间在教导他？有没有用圣经的话语每天在家庭有灵修，同心来建造他们属灵的生命，让他们认识神？哦，太丰富了，一段经文就可以让你过一生你都改进不了，都做不完，做不到完美。但是我们可以有神的话语真理教导我们，是一条引路，指引我们当如何行。爱丈夫爱儿女，谨守就是一个节制。今天有太多的姐妹没有办法节制，一个是嘴巴不节制，一个是手上拿的那个手机没有节制。有一个弟兄，他发现从疫情开始在家里上班以后，他发现原来我的妻子在家里那么忙碌，其实他忙着滑手机。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情况，让我们姐妹要好好反省，我花多少时间在爱丈夫爱儿女，好好谨守教导他们认识真理，我花多少时间没有节制的看新闻、滑手机、聊天、出去逛街、买东西、去三姑六婆讲话，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不仅你谨守，你还贞洁，那这就是讲到你一定要忠于你的丈夫，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婚外情，你不管你有外遇也好，你有精神上的外遇也好，都不可以有，你要保持贞洁，你忠于你所结婚的对象，你的丈夫，料理家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是 MIT 的 PhD， 师母，你要叫我在家里天天做个 nanny， 然后呢就给孩子喂奶瓶、换尿布，天天打理家务、扫清扫、打卫生，还要做饭。哎呦，我请个人就可以打理所有这一切，我就可以穿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我就可以到外面去做我的什么叫什么职业妇女。 因为我是 PhD， 我怎么可以浪费我这么高的学历，这么 浪费我的所有的所学的，荒废在家里。哎，圣经说的，姐妹，你就应该料理家务啊，没有叫你说请人来做啊，这是你的职责。你可以请人，你真的 忙得不得了，我们有这种叫做什么 homeschool 的家庭，有孩子七八个根本就照顾不了，他可以请人协助，他也可以在、教导他的孩子协助家庭事工，但是他不应该放弃他应该这个负责的这个料理家务的职务，他仍然应该要像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这个智慧妇人，他如何在家里买卖商家，做为家人怎么样织衣服，怎么做来为一切都为了家人，待人有恩，这更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姐妹在家里可以协助接待远人，接待传道人，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做的这一切是在一个前提下，顺服你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你在任何一点上你疏忽，你就会让神的名受到羞辱，受到亏损，你没不仅没有荣耀神，你还让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很扎心的，给姐妹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哪里需要好好的反省悔改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听了这些而已，让我们真的 实在的愿意遵行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应当如何在家庭中成为一个好的配偶帮助？再一次提醒，彼得前书彼得又在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哎，你的品性是什么？就是前面这一些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啊。神在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应当怎么注意，你的品行是什么？所以你就是先信主，丈夫还没有信，或者你们两个一起信，或者是丈夫信了你还没有信，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里面，信主的姐妹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因此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从，没有信主，都会因你的品性因为你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呀。所以你看你的生活行为的见证多么重要。很多姐妹就说，我多少年为他祷告啊，十几年二十年都为他祷告，他都不信啊。可是他的儿子，有一位姐妹带儿子来见师母说，哎呀，我希望这儿子信主。然后那儿子跟我说，师母，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信主吗？因为我妈太忙了，我妈天天在外面听到听福音上课，然后我回到家里，我要吃饭的时候，我要用两个钟头把我家的厨房碗全部整理干净，洗碗，我才刷碗以后我才能够进到厨房可以过生活。因为这个母亲没有好的见证，儿子拦阻的儿子不信主，因为这个妻子没有好的见证，他祷告了二十年丈夫还是不信。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有好行为他一定会信，但是你好行为好的品行是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圣经这边说啊，他们虽然不听道，可是他们是被你的好的品行被感化过来的，正是因为看见你有什么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不是外面这些装潢，这些编发头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些都是假的，这些装饰都没有用的，你就老 满脸都是皱纹，但是你有敬虔的心啊，这极为宝贵。 所以只要你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才是神要的，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所以神看的是人的内心，不是看人外表。因为古时的时候，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哎呀，这师母一直讲顺服自己丈夫，听得都难受。我为什么要顺服他？顺服是不容易。这里再次提到这一对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虽然是指的丈夫，但是也提到姐妹是什么，因为她比你软弱。这些软弱是说你的软弱是因为你的体力，可能你的肌肉没有她发达，你的人没有她的高，你没有她的壮，是这里的软弱。属灵生命软弱是不是，这里说因为她比你软弱，所以她这个器皿就是她本身就是比较肌肉比较不够强壮，人没有你高大啊。当然也有反过来的哈，我有看过姐妹很强壮，比弟兄都还要高大，所以有家里重活都她干。但在这里经文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丈夫你要按着情理跟妻子同住，所以你不可以做空中飞人，不可以内在美，不可以长期分开，因为他比你软弱，你要跟他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何等宝贵，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同心建造。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同心合一的心来建造家庭。所以呢，这里要讲了，虽然他比你软弱，可是呢你仍然要敬重他，你要对妻子，你要敬重你的妻子。所以你就不要以为说哦，我就是单单顺服什么都顺服，那他也要敬重你。所以这里也在以弗所就有提到，说你们当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顺服，同心来顺服神所教导的。如果有任何违背神的，不是真理的，你不需要顺服。因为就像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被抓了，然后说不准传福音，不准再奉耶稣的名来传。诶，他们说我听从神还听从人呢，哪样是应当的，你们自己评论一下。所以在与真理有违背的时候，我们要听的是真理，我们不是要听那个违背真理的命令。所以弟兄仍然要跟姐妹有彼此的顺服，也要敬重他，这样弟兄你的祷告就不会有阻碍。当你的祷告有阻碍的时候，你要想想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你的妻子，你没有按情理来对待他，没有敬重他。总而言之，你们自己讲了，夫妻丈夫跟妻子都要同心，然后呢彼此体恤。所以他比较软弱，所以你要体恤他，要相爱如弟兄，存慈悲谦卑慈怜谦卑的心。这是第三段经文再次帮助我们，我们要彼此的敬重，要彼此体恤，要彼此相爱。这是姐妹一个很重要的职责。那么我们再次也提到说，这个姐妹的顺服不是一昧的三缄其口，不准说话。以前有一个家庭，就是所有的决策是丈夫，妻子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我想那是比较老旧一点的这种观念，觉得说一家之主就是头，我说什么就算。那么今天呢也不能说一定是这样，但是呢弟兄应该要跟姐妹有同心合意的一些商讨，而不是一昧的拍板定案，我就这样决定了。那这是一个不聪明的弟兄。很聪明的弟兄是一定要跟妻子同心商量，因为妻子她所要做的是完全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庭，他要一切的聪明才智都是为了能够建造的家庭，所以他把他所有的聪明才智他的精力都贡献在了家庭，所以他给你一些意见，你可以参考，你可以聆听，你可以互相的来弥补你的弱点，所以这才叫做配偶的这个帮助的意思，就是说你丈夫不是你像一完人一样，所有所做的决策都没有错，你所安排的事情啊万无一失，不是这样，乃是说你也有你软弱的地方，你也会有需要人提醒你的地方，所以妻子就应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帮扶的角色，是应该是互补，就像我们坐上车子以后，我们开车啊，我们坐上车子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绑上安全带。说你绑上安全带的时候呢，你一定是安全的嘛，但你怎么确定这个安全带是安全的呢？你要在两个头上面，一个带子跟一个的卡榫上面卡得进去，有的时候你错了那个卡榫，你卡不进去就没有听那个咔嚓的声音，但你听到咔嚓声音，这就是 match 了，配合了。所以这样的互补的就是说，你有这样的需要，我能补足到你的需要，是刚好配合到你的需要，叫做配合的帮助。所以配偶是合适的帮助，所以合适的帮助是配偶的帮助，是能够同心合意的帮助，这才是一个妻子要做的角色。那么你的顺服是在真理里面的顺服，是听神的话，同心来建造这个家庭。听到为什么神要说弟兄是头，这是圣经里面的婚姻家庭观呢？因为在婚姻家庭里面，夫妻其实生命是平等的，不是因为说我要听你的我就低你一等。有一个我们亲戚家庭，就是因为他赚钱比较多，妻子赚钱比较多，比丈夫赚得多，所以他每次说话声音就很大声，因为赚得多你就声音就大。不是用这个来比的，我就是一毛钱都没有赚，我仍然有我的生命地位，因为夫妻丈夫和妻子在神的眼中生命地位是平等的。然而神给一个家庭有一个不同的角色和职责。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以弗所书特别以及彼得前书都说到要顺服你的丈夫。那么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尽责的丈夫呢？你是凡是姐妹都顺服你，你就是一个尽责的人吗？不是的。那我们要知道圣经怎么清楚教导我们一位丈夫应该有的职责是什么。首先神就会在家庭里面设立的，这哥林多前书这一段有三段经文，十一章有讲到第三第九第十节，都说到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再次提到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的领袖职分是神给弟兄的，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这一段又更是清楚的说到我们是要做一个合宜互补的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的弟兄，我们是为了弟兄而被造，我们是为了家庭里的需要我们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所以神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个服权柄的记号，所以才会说姐妹要服 要顺服弟兄，因为弟兄是一家之主，是一个领袖的职分，所以当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弟兄要来做负责。所以姐妹的 要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也就是说当天使他违背了他的职分，他离开了他应该有 的位置上，他背叛了神，所以离开了他的位置，堕落成为魔鬼，因为他不服神的权柄，所以天使堕落。所以女人为了天使缘故，是因为天使的犯罪堕落，要天使服从神的权柄一样，来服从神所设立在家庭所设立的弟兄的职责，要在你的头上有个权柄，要来顺服你的头，顺服你的丈夫。这是一个神给的在家庭里的一个权柄问题。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楚。哦，下面一段了，你又不喜欢听了。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哎呀，这姐妹多辛苦啊，又要怀胎受苦，然后还要在天天全部都是听她的，听她，听老公的，然后再丈夫还要管辖你。哇，这个姐妹做得太辛苦了啊！哎，这是创世纪人犯罪堕落以后，神就定下了应许啊。生产必受苦，怀胎必受苦，你要恋慕你丈夫，你丈夫管辖你。这是神定规的，神定规的丈夫就是要好好做一个能够管理家务，能够照顾儿女，也能够成为一个仆人式的 领导。这里也特别提到，不仅是姐妹，这丈夫要好好管理着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也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长老你必备的条件，你要让你的儿女端庄顺服，带领儿女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今天有太多太多的父母在他孩子要进大学之前就来寻找帮助，来寻求辅导，师母啊，我女儿下个月就要去大学了，他都不听我的话，你帮帮我，让我看看怎么教他，让他听话。哎呦，我说你这一个月之内，你就要叫人叫女儿听你啊？他养你养了他多大了？十八岁了，你十八年他都没听你，那一个月他就能听你的吗？哦，真的，这是长期的教导。你不仅母亲、父亲要好好的教导你，从生下来就开始，你要他顺服你，你一定要管理你的孩子，让他从小就要听父母的话。以弗所书六章说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不是到了十八岁要出门以前，哎呀，教个什么秘诀吧，教个什么方法让你女儿听你的，然后不要走偏啊，然后介绍教会啊，哇，都是临时的在那个找帮助，其实那个是没有果效的，你也不可能让他在一个月之内他会听你的话。他从小不听你的话，他到长大他也不会听，只有用神的话语，用真理从小教导他，让他学习怎么样敬重父母，怎么样孝顺父母，怎么样听父母的，在真理里面教导他认识神，这是父母的责任，要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端庄顺服，顺服你，顺服你的教导，顺服你在真理里面的教导，把真理教导他，让他认识神。当他在十八岁以后出外以后，念大学以后，仍然受到世风影响，受到世俗的潮流影响，我们只有为他祷告，让神的话语、神的道在他心里，不至于被世界所塑造。 乃是应该用神的话语来塑造他，用神的话语来规范他，知道当如何行。有任何犯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被人引诱，被人被这个引诱犯罪的时候呢，他有神的话语在他心里，就像约瑟一样。当他的祖母要让他做犯罪的事情，他说：“我岂可行这样 的罪，得罪我的神呢？”他没有说我得罪我身体得罪谁，他是说我得罪神，我犯这个大罪得罪神。所以任何的罪你犯下来，都是首先是得罪的神，因为你没有顺服神，没有顺服真理。所以当我们教导孩子一样，你从小就要让他顺服真理，让他认识什么是真理，让他愿意顺服父母，是照着真理所教导的。所以这是一个丈夫妻子的责任。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一次提醒到丈夫，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要去那里去找。那可以呢？可是呢，我还在这里，我妻在这里，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教育、他们很重要。不是，神没有这么说。神说，你做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处，要同住，要在一起，不要分开。你一分开，问题就来。一分开3个月离婚了吧？婚外情太多太多的情况，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不听神的话语的后果很悲惨。你们做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我现在丈夫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一定要丈夫到别的地方，那你就全家搬去，妻子跟孩子同居。哎呦，孩子学校不能比，真的吗？学校不能换吗？是这样子吗？谁说的？你说的。哎，学区好啊，学区什么叫学区好？不是的，你要与你的妻子同住，全家在一起，有任何的搬迁，妻子儿女一起搬走，这是一个家，不然你就不要成家。你一个人独来独往非常容易，可是你有家了，你有妻有儿，你要照顾你的家庭，因为他你的妻子与你 同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里再讲丈夫也一样要敬重你的妻子，这样便叫你祷告没有阻碍。这是我们再次的这个重复的提醒，丈夫也当用合一的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里已经讲到 平等了啊，你要怎么待妻子，妻子怎么待丈夫。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一段我们会在成为一体，二人合为一体的时候会再有更多的解释。这里有讲到说丈夫跟妻子要有合一的相待，这里讲到身体不是自己的，不属于自己的、啊、你要在你的身体上荣耀神，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丈夫，你的丈夫的身体也不完全属于他，应该是两个人同样一起来、分享身体的需要。那所以你的权柄，你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是在妻子。所以丈夫有需要，妻子有需要，都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来满足自己，乃是应该要体谅到对方的需要来满足对方。这是身体神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所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今天我不知道丈夫的苦，这每多少秒就有一个被 abuse、啊、被什么家庭暴力。所以呢，如果你不遵照神的话语，你不爱你妻子，不仅不爱她，还有家庭暴力，还要打，还要虐待苦待，这是从哪里来呢？从世俗来的，从魔鬼来的， 你因为不听真理，不顺服神的话，你会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受魔鬼的指使来苦待虐待你的妻子。有，真的是有许多的丈夫脾气暴躁，当然你说哦，没有信主的我们不说了，就是主内的仍然有啊，信主的那个丈夫你看的原来 在人面前挺好的，可是他在底下私底下就常常是虐待。那其实有些是虐待，是身体的虐待，啊，暴力动手打人不可以。那有一些的苦待是语言上的，这更是一种叫做精神虐待，因为他不是 用身体的体罚、身体的暴力来 对付他的妻子，他是用语言上的那种讽刺也好，嘲讽这个讥笑这个，说一些很刺人、很刺伤人的话，也就是说一些不造就人的话。所以你们的话应该要造就人，要彼此和睦，有言调和。所以不仅这里是讲的说身体上的苦待，更是精神上不可以虐待你们的妻子。这个丈夫要非常谨慎，因为这里哥罗西书有特别提到说你们丈夫要爱你们妻子，所以姐妹是要顺服你的丈夫，可是丈夫是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他的爱是要像什么爱？像基督的爱来爱教会一样，为爱教会设计。所以从经文里面我们归纳两点啊，讲到丈夫的职责，他是一个家庭的领袖，他做的这位领袖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他是要做家庭的仆人，凡事要为家人着想，要服侍家人，就像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他的榜样是什么。他是带着门徒说我们开始吃逾越节的晚餐，我们要晚餐之前要给门徒这个仆人，要给这个主人要安排仆人啊，预备盆，给每一位宾客来洗脚。然而那当天的仆人没有来为宾客洗脚，主耶稣亲自做了榜样，他是主人，他是这个主持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他是主人，他不需要 为这些客人洗脚、宾客洗脚，但是仆人没有尽到他的职责，他就站起来束上腰带，拿着盆子为当天参与逾越节晚餐的每一位他的门徒替他们洗脚。这是主耶稣，他是一个领袖，他领导带领这些门徒，可是他做出来的是仆人的榜样，做一个仆人的领导来为家人洗脚，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一位有温柔有爱心的一位领袖，但是他为他的所拣选的儿女牺牲了生命。所以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什么样的地步？爱到像基督一样为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的爱要爱妻子，爱到为他舍己。妻子的顺服要顺服到为他而活，一个死了一个活了，两个人绝对吵不起来了，也不会打架了。一个我爱你爱到死，一个我为你我 活为你而活。那你想神给家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范，给丈夫跟妻子有这样子的一个职责，真的是何等的蒙福，那生命平安就带来了。我们不能说家庭里面不会有问题，我们也不会说 永远的平安喜乐就是这么容易来，不是的，都需要建造。所以你当你建造一个，你看一个新房子要建立的时候，开始打地基，开始设计图，这个找这个设计家，然后画图，然后开始建造的时候弄得哎呀很脏的泥乱木材灰尘，可在建造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当你房子建造起来的时候，你是经历了这一切，你才能有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好的建筑被建造起来啊。家庭婚姻更是需要建造，是需要彼此来建造，需要有同一个蓝图来建造，而不是你用你的蓝图，我用我的蓝图，这是不可能建造好成一个房子，那房子一定会倒塌。所以我们要有同一个蓝图，有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蓝图，来成为我们建造家庭婚姻的蓝图，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合神心意、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家庭。所以仆人是领袖，归纳出来，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他是成为你的领袖，要做主耶稣的榜样，所以你是仆人是领袖。你要做一个领袖，你要会决策，你要做管理，所以最后所做的家庭所做的一切，你要负总责。舍己的爱，说到弟兄有舍己的爱，姐妹有顺服的爱，要有沟通，因为你 不沟通，你很难达到彼此顺服，彼此的爱，相爱，因为你爱你的爱跟我的爱，我的标准都不一样，我一定要有沟通，所以你要同心祷告，让你的祷告没有拦阻，你要向神沟通，你要夫妻彼此沟通，你要分享什么呢？你要分享你的身体，这当然是最明显的是指到身体里面的两性的结合。那么更讲到你要分享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同心建造。你要做保护，因为是要同住，因为姐妹比你软弱，要分担一切的问题。那么分担的难处是减半的，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所以你是跟他同受生命之恩。最后我们说到结论，哥林多前书13:4-8，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么效法基督舍己的爱才是真的爱，也是夫妻之间一生要学习的成圣之路。其实最好的门徒训练的场合地点在哪里？就在家庭里。家庭就是你需要过成圣生活，你需要灵命成长的一个最好的环境。两个人彼此互相互相琢磨也好，互相的磨练，因为箴言里面讲的铁磨铁磨出针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夫妻间重要的是要在神的话语上、真理上来成长，这是一生的学习。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好，下面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 有问题讨论。 谢谢师母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请把你的问题放在那个 chat box 里面，师母可以看见那个 chat box。 是，我现在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先回答上一堂有两个问题还留着，是不是？ 上一堂有一个问题就说就是说有一个特别他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个特别好的姐妹已经过了适婚的年龄又特别想要孩子，到现在没有男朋友又想收养一个孩子这样怎么看？ 有一个好的姐妹，信主的，没有会，就是还没有结婚。那她是未婚，她是还没有，就是她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对象可以结婚，所以她现在想要孩子，所以她要抚养一个孩子，是不是？问题是？ 是的，是吗？ 好，首先我们要来看哈，你当然从婚姻角度 来看，就是说很多姐妹就是说我找不到结婚的对象了，那我又很想结婚，那我结不了婚，一个是到外面去找，上一堂我们讲的，到外面去找，找没有信主的，勉强结婚了。还有一种就是找不到，那又不愿意，单身一辈子，因为没有丈夫，有个孩子也好，好，就变成这种心态。好，那这种心态呢，是一个不合圣经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观，因为神所设立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以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不可能一生下来一到一个家庭就是只有娘没有爹的，这是不合圣经的，这不是神所建立的一个婚姻家庭。所以我们不鼓励这样子说，你所谓的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然后你又很爱主，可是你我没有婚姻，所以我现在很想要孩子，我就去收养一个孩子。这你就是说把这个孩子一开始就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面长大，因为你是单亲，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没有在一个父亲的引导下，有神的旨意，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家庭，在一个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生活其实对姐妹对孩子其实都不好。基督徒收养孩子是在健全的家庭里面，我们鼓励基督徒夫妇，如果你们不能生，或者你不是一定要自己生 biological 的 child 的话，今天有太多的弃婴，太多的孤儿院的孩子，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收养孩子，就像我们被神所收养成为他的儿女，但是我们希望是在健全的家庭里面，是在正常的婚姻生活，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带领这个孩子，我想这是更合乎神的旨意。那这个姐妹，我不知道，你可以继续祷告，求神给你预备未来这一个伴侣，你可能需要更清楚的祷告，你为什么要抚养，是为了自己抚养这个孩子，你就是为了想要孩子而要孩子，这个没有在神面前可以说的，因为你不是为了荣耀神，你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私心，你想要像中国人养儿防老养孩子，我想你要好好思考，也恳求神带领你，不要违背神的真理，应该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在一个健全家庭里面带领这个孩子，就像现在有很多的同婚的很恐怖的，带了孩子把孩子养大，就是两个男的带一个孩子，这完全是违背神的真理，明明清清楚楚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一男一女，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这个罪恶的世界，今天的瘟疫，我们再次提醒神的手在施行管教，我们真的罪恶太深，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应该要遵行神的话语来行，在神的真理里面而行，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的责任，或者违背神的真理来过我们的生活。愿我们的生命，无论你是结婚没有结婚，你是单身或是单亲， 都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好，我想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师母的解答。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现在 chat box 里面现在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制造问题。那 是的， 我们时间到了嘛，是不是？那 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师母又给我们带了这么美好的信息，不管是已经成家的还是没有成家的，都有的都有很好的得着。那师母你是不是就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那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明天会提到如何的选择你的配偶，在选择之前有一些思考的问题，以及如何成为叫成为一些问题来回答各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实在是你用你的话语来规范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行在真理里面。主，你的教导是很严厉，但是我们因顺服你的，主，我们带来的是生命平安。主，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赐福我们，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所以你有你的律例、你的典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所教导的，让我们的要为人妻子的，或者将要为人妻子，主，让我们学习顺服主的命令，顺服丈夫，在家里彼此学习顺服。无论我们将要为人丈夫的，或者将要为人丈夫，已经成为一家的丈夫的，主，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成为一个仆人式的领导，来带领家人，爱家人，爱妻子，顺服神的话语，同心来建造合神心意的家庭，为了一切是要彰显基督，能够荣耀主的名。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保守我们所听的都能够愿意遵行出来，讨主的喜悦，荣耀归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再次谢谢你师母。另外提醒大家晚上咱们大堂的时间会6点准时开始，已经大家请预留时间继续参加明天的专题分享。好，谢谢大家。